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7集。但我对你不太放心呢。一，这个事情对温以凡来说，跟祸从天降没有任何区别，并且还是毫无征兆的。别说找他问意见了，温以凡压根没有听王琳琳提起过已经找到室友的事儿。他这个当事人在此刻反倒变成了局外人，并且事情在他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定局。温以凡觉得荒谬，饶是他再心如止水，反应过来后也有些火大。但从桑岩刚刚的反应来看，能看得出他也毫不知情。温以凡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垂眼把鞋子脱掉，而后他指了指沙发的位置，像招待客人一样说道，你先坐会儿吧，我不太清楚这件事情，先打个电话问问。桑岩站在原地未动，也没等他应话，温以凡抬脚走进房间里。此时时间已经逼近11点，温以凡本来是打算回来之后迅速洗个澡就睡觉的，没想到还得处理这些糟心事。他也没有考虑王玲玲会不会已经睡着了，直接拨了过去，响了十来声，那头才接起来。王玲玲果然如平常那般开始了她的美容觉，因为被人吵醒，她的语气带了不耐烦。 谁啊？有病吧？人家睡觉呢。 林姐，我是温以凡。 有事明天说，我困死了。 我也不想打扰你，就问你个事儿啊。温以凡的语气很平，听起来没有多大的起伏。你是把钥匙给别人了？房子里现在有其他人在。 啊？是谁去了？不会是我男朋友吧？哎，你可别偷偷勾搭我男朋友啊。 听到这话，王玲玲的声音清醒了一些。不是，是桑岩。 哦，这样啊。 王玲玲明显松了一口气，跟他解释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这不是一直没有找到人接替我吗？就挺愁的，所以没有忍住跟我男朋友提过几回。 温以凡耐心听着。 他可能是不想看我这么不开心，就私下帮我解决了这件事吧。我自己也不知道呢，他应该是想给我个惊喜。 王玲玲嗲声嗲气的开始炫耀。温以凡本来以为他会觉得抱歉，哪怕只有一点，看来是他想多了。他是真的极其非常的讨厌去管这些事情，说好听点是脾气好，性格大气，不会去跟别人计较这些小事。但实际上他自己清楚，他只是觉得别人做什么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。其他人今天是好是坏，是死是活，都跟他毫不相干，他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。有人误解他，对他态度不好，对他说话阴阳怪气，只要对他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影响不到他的情绪，毕竟这世上的烦心事多了去了，如果事事都计较，人还怎么活呢？这些年温以凡对待任何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只要不做出对他生活有影响的事儿，他不会去跟人争执，不会去得罪人，不会去选择跟其他人站在对立面。王玲玲还在电话那头说， 那个桑岩是现在住的房子着火了，所以得临时找个地方住。哎呀，你就跟他住呗。 您之前是怎么跟我说的？温以凡打断他的话。可能是没有听过温以凡用这么不客气的语气跟他说话，王玲玲愣了几秒，才道， 你这么凶干嘛啦？吓我一跳。这又不是什么猥琐男，桑岩长得又高又帅的，家里还有钱，这么一想，你不是还赚到了吗？ 您就告诉我，您之前是怎么跟我说的？温亦凡重复了一遍。 那我又不知道，你怪我干嘛呀？真是的。 王玲玲刚被吵醒，又被温亦凡这质问般的语气气到，态度也不好了。 我知道了，你倒也不用想那么多，怕他还喜欢你啊？我听我男朋友说了，桑岩大学四年都没有交过女朋友，也没有见他跟哪个女生靠得近，就天天跟他同宿舍的另一个校草混在一起，他们学校的人都默认他俩是一对了。 温以凡气急反笑，想听听他还能扯出什么花来。 他到现在都没有谈恋爱，这问题肯定很大呀，可能是这几年逐渐认清自己的性向了吧。这么一想，我男朋友还有点危险呢。 温以凡知道王玲玲这个人不太靠谱，但也没有想过他能这么不靠谱。温以凡闭了闭眼，一句话都不想再跟他多说。王玲玲也没有耐心跟他说了。 放心吧，他肯定是基佬，而且就算不提这个，跟异性合租也没什么呀，我之前有个对象就是合租时找的呢。 这话说完，温以凡终于开了口。听您这么说，您跟苏浩安感情这么好？他的语速缓慢，像在温柔里裹上了绵密的针。那这段时间一直开法拉利来接您的那位，一定是他朋友了？ 你什么意思啊？ 王玲玲瞬间消停。啊，对了，既然您觉得跟桑叶合租这么好，那您回来跟他住呗，反正多一个也不嫌多，同时才两三条船，对您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。同一时间，客厅，桑岩打通了苏浩安的电话，按捺着火。你脑子有病啊？ 我去，大哥，平和点 ，peace 点 ，OK？ 你干嘛呀？怎么一上来就骂人啊？ 苏浩安那头有点吵，听起来是在酒吧里。桑岩冷笑道：“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这房子里有别人住啊。” 知道是这事，苏浩安瞬间轻松，理所应当地说道： 你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？找人合租还能省点房租给你的房子装修呢。 我犯得着跟人合租吗？ 你是犯不着，那这人不是我们温女神吗？行了行了，我明白的，你不用谢我啊，都多少年兄弟了。 苏浩安笑嘻嘻地说道，桑燕觉得跟他说不通了。 懒得跟你说，我现在上你家。 滚，老子今晚要干事，别他妈来烦我。 我一大老爷们儿跟一姑娘住一块儿，你觉得合适啊？ 我去，这话你都说得出口？你跟我说上都花城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你这话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被打成狗的脸是怎么回事。行了，别在我面前装了，这事儿咱心知肚明就行。而且咱温女神长得多好看啊，这种事情你觉得不会发生第二次吗？桑爷们儿去当个贴身骑士，人家说不定哪天眼一抽就看上你了呢。 那头还没说完，桑岩听到了里头房间门打开的动静，他气得胃疼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下一刻，温以凡出现在他眼前，他看向桑岩，温和又平静地说道： 咱俩谈谈。 两人坐在沙发的两端，静默无言。温以凡先开了口： 这事情应该算是一个乌龙，现在时间也很晚了，要不这样，我帮你在附近订个酒店。 桑岩靠着沙发背懒洋洋地看着温以凡。温以凡思考了一下又说道： 你之后再找合适的房子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听着他把自己接下来的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，桑延似笑非笑道，你倒是安排得妥当啊，咱俩事先都不知情，现在既然清楚了状况，也不用把这个错误扩大，而且你应该也不习惯跟人合租。错误，桑延抓住其中的两个字。说这些话的同时，温以凡的眉头皱着，唇线也抿得很直，跟平时那个遇到什么事情都毫无波动的模样简直是天壤之别，仿若遇到了让他很苦恼并极其难以接受的事儿，却又不好意思直白地说出来，怕惹恼了他，又怕被他缠上，所以小心翼翼地说着让他能够接受的场面话。桑延抬眼意味不明地重复， 你知道我习不习惯？ 温以凡耐着性子说道，合租需要时间来磨合，而且一般是因为经济问题才会选择合租，你的条件并不需要委屈自己跟其他人合租。 我这不是房子少了？ 桑延一停， 钱都花在装修上了吗？ 你开了家酒吧？温以凡提醒。桑延语气很欠揍， 啊，不怎么赚钱呢。 温以凡叹了口气，委婉地说道，记者不是什么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我的作息很不规律，会经常加班，也经常早出晚归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休息。 哦， 桑延存心给他找不痛快， 那你平时回来的时候动静小点。 怎么说他都像是听不懂，温以凡干脆直接点，他道，咱俩是异性，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你也不想在家的时候做事情还要再三考虑吧？ 我为什么要再三考虑啊？ 桑延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忽的他笑了， 哼，温以凡，你这态度还挺有意思啊。 怎么了？桑延的声音没有什么温度，说话速度很慢。 你是觉得我还对你念念不忘，会像以前那样再缠上你？ 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温以凡差点呛到。 倒是没想到啊，我在你心里是这么长情的人啊。 我是在合理解释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你不用太曲解我的意思。 行李都搬上来了，我懒得再折腾，我最多就住三个月，房子装修完我就搬走。 桑延扯了一下唇角， 希望我住在这儿的时候你不要跟我套任何近乎。 你这就一个行李箱？温以凡忍不住说道。 我倒也想问问，你这么介意是什么原因啊？ 桑延的脑袋稍稍一偏，吊儿郎当地看向温以凡。 怎么？还是我说反了？ 什么？桑延上下扫视他，而后云淡风轻地冒出一句， 忘不掉的人是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